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汤汤吓。咁样咧，我哋继续探讨咧呢个民主啊嘅方方面面嘅问题啦吓、啊。即系当然有呢个支持民主嘅，但系都有反对民主嘅。咁、我头先讲过咧，就话其实民主系有佢个反对者嘅。咁头先 Jeffy 咧就尝试咧就举咗啲例子，就扮一个反对者。佢都唔系真系扮嘅，我谂佢都系真心嘅 吓、 啊。你系遇到啲咁嘅问题嘅时期，如果你真系哇，样样一人一票普选。是不是得出最好的結果呢？咁呢個呢確實係嘅，即係我哋牽涉到一個呢就係叫做最根本，頭先我講啦，就叫群眾觀嘅問題。咁、大家知道啦、即係世界上好多嘅智慧呢都係相反嘅、正所謂呢君子不念舊惡，但係呢君子報仇 十年未晚 係咪，或者話上天有好生之德，但係呢天地不仁，是萬物如初九，系嘛？亦都一样啊！即系所有啲智慧咧，都系啱啱系即系充满嘅。好啦，群众观系点啊？就系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系嘛？但系另一个讲法就系群众是盲目的，啱唔啱啊？系嘛？又系智慧，两个都系智慧嚟噶，但系两个系啱矛盾嘅。 系 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呢啲咪智慧咧，你都可以咁讲吓，就叫做肺腑之言啦。我太太成日话我讲啲肺腑之言啊，即系咩啊？就叫废话。啊，废话，即系叫咩咧？即系有讲等于冇讲咁解咯，系嘛？我最叻就系讲一啲有讲等于冇讲嘅嘢啦，系嘛？好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真系有时叫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吓、就不能够咧一步通书睇到路咁解，系嘛？好啦，你要变通。咁讲到嗰个群众观嚟讲咧，我头先都讲咗啦，喺上一节咧，我就系属于一个乐观主义者嚟嘅，我就相信群众嘅， 但我相信群众系有前提嘅。是有條件的、即是說呢其實這個群眾呢是要有一個充分的機會呢是給他們了解明白那件事情、那個本質、背後的真相、即是有了所有的背景資料、的知識，那也都經過充分的廣泛的理性的討論然後得出這個結果的。那當然呢你就在原則上呢可能反對可能贊成，但在技術上呢也都可以很多反對，就是說哇！以前雅典幾百人或者一千幾百人咧都可以啊，咁而家我哋嚇13亿人，咁點樣可以13亿人一齊嚟進行呢一個廣泛、全面、理性、深入嘅討論呢？咁樣樣係嘛？咁呢個咧容後我再嘗試探討啦，但係即係我暫時我就講咗我嘅立場先啦、我講個立場。 咁我就又問下啦，頭先即係我哋假設，我哋就希望群眾就會係一路有智慧啦，咁、希望佢係有個即係大家都有良好公民意識啦，即係 啱㗎。其實呢個係任何民主嘅制度呢係最基本嘅基礎嚟嘅。 好，第一我就諗一樣嘢先， 好 就係話 咁你做魔鬼代言人好啊？ 其實係咪真係人民係真係所謂嘅咁有智慧呢？嗱我唔係話去話懷疑佢哋啊，但係你無可否認，你見到呢、這個社會係好多種唔同嘅人嘅組合，咁佢有啲人啊係做法律嘅，讀法律嘅，咁有啲人會計，咁亦都有啲年紀老咗嘅、可能阿婆啊，或者有啲少數民族啊，佢、哋相對佢嘅知識水平會低過，咁呢個社會係必然會存在咁嘅組合嘅，就算你無論點樣講話個民整體公民嘅質素提高，咁我哋又點樣去照顧唔同人嘅需要呢？ 啱，其實你呢個呢就係話點樣協調唔同階層或者唔同領域嘅人啊，即係話譬如如果我去投票，我話而家政府嘅資源呢應該放喺呢、這個老人服務度多啲啊，定係青少年服務多啲，咁我身為青少年我梗係話應該放喺青少年服務啦，但係我身為老人我梗係話放喺老人服務啦，係咪？ 因為其實呢就算唔係話你有冇智慧都好，就算一個公民社會係一個好有大家好有公民意識都好，就算好似譬如近期嘅嗱、我都無意話去討論嗰件事對錯嘅，就係、是、綜援問題。咁開放咗俾就算係非永久性居民嚟香港咧，咁都可能又攞到綜援嘅。咁呢一方面其實佢一方面其實佢係站喺公義立場，同埋呢個同情少數啊，同情呢個弱者嘅角度咧，幫助弱者嘅角度咧，其實佢都有佢嘅原則嘅。 係，即係話當然咧， 就算有啲事 我哋係認為可以憑住理性、憑住智慧去探究事情。其實啲嘢去到社會嘅結構嘅問題嘅話，咁你就唔能夠話好容易去得出一個理智嘅答案㗎喎。 嗱，其實咧，你帶出一個問題咧，都係一個好深刻嘅問題。咁呢個咧就係唔係淨係群眾觀嘅問題啦？呢個就係理性觀嘅問題咧，仲係一個現實嘅理性觀，唔係一個抽象嘅理性觀。因為理性背後一定係牽涉到價值嘅，係嘛？咁你價值觀咧，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二十世紀被譽為其中一個最偉大嘅人民主義者啦，係一個 humanist 咧，叫做 Isaiah Berlin 咧，直情係柏林嗰個 Berlin 嚇 ，Berlin。咁咧 Berlin 咧，其實我睇過佢嘅文章咧，其實佢係特別強調呢樣嘢，就係話我哋以為可以透過理性係達到一個無矛盾嘅人類嘅社會秩序咧。 嗯， 是冇可能嘅， 冇錯。 即係人類嘅任何形式嘅社會秩序咧，都必然包含着不可調和嘅矛盾。而呢個不可調和咧，並唔係因為有人非理性，而係個個都理性，但係到頭來咧，都係協調唔到嘅。係嚇，呢個咧即係有時我哋讀哲學嗰啲咧，有時就個術語就叫做不可通約性啊，叫做 incommensurable。即係 commensurable 咧，即係唔多唔少，大家都可以係協調到嘅嚇，即係比附得到嘅。佢無法比附，無法協調嘅，就 incommensurable。當然呢個咧，如果你去到科學哲學咧，當然呢個我更加熟悉啦嚇，因為嗰陣時我喺澳洲，我都係讀科學哲學嘅，我之前都好有興趣讀嘅，我大學都讀過一個，就係講呢個孔德嗰個叫做科學革命論啦嚇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the structure 嚇，科學革命嘅結構啊，嗰本書好出名嘅，六十年代出嘅，唔知63、64年，就 theory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佢就講典範呢個字嘛，所以典範呢個字咧，而家個個都曉講咯，就叫 paradigm 啊 ，paradigm 嗰啲字就佢作出嚟嘅，就 Thomas Kuhn 啊 ，Kuhn， 咁 Thomas Kuhn 咧，佢就係講啦，就話原來一個科學革命同一個科學革命之間咧，其實佢根本咧，大家嗰個成個宇宙觀、世界觀都唔同咗嘅。咁所以話牛頓嘅力學同埋愛因斯坦嘅力學咧，其實大家之間嘅概念咧係有不可通約性嘅。經典物理學同埋量子力學之間嗰個概念咧，亦都係有不可通約性嘅。嚇、啊，咁呢個咧，即係我扯得遠咗啲咧，其實就最出名嘅例子就係咩咧？就是、普朗克，就是、Max Planck 係嘛？100年前啦，又多啦。佢最先提出呢個量子論啊，仲係未係量子力學喎，係量子論啫喎。咁但係咧都受到就當其時嘅物理學界好多人嘅反對啦、抵制啦。咁啊～後嚟好似有個人咧就去訪問佢啊，可能啲記者啊嗰啲咁啊，咁啊就話普羅克先生，你認為你呢個理論咧係幾時先你會受到物理學界咧係即係普遍接受承認咧咁？咁啊普羅克有一個名句嘅，哦，當而家所有嘅物理學家死曬咪得咯，冇錯啦，即係喺佢嘅意思就即係話咧，其實我哋人嘅頭腦咧係冇辦法轉過嚟嘅，你信咗一套嘢就想到一套嘢。你認為呢個價值高於嗰個價值，你認為價值 A 高於價值 B， 咁呢樣嘢冇得拗噶咯，因為去到最根本噶嘛，係咪啊？嚇啊！咁但係佢認為價值 B 高於價值 A， 咁所以咧，即係普朗克嗰個咧就冇啦，冇所謂啦，係嘛？即係呢一代嘅物理學家死曬，咁下一代嘅咪信曬量子力學咯，咁咁、但係如果你講人類嗰個社會嘅秩序點樣安排咧？就唔能夠話死曬噶嘛，因為永遠都有人信唔同嘅價值觀噶嘛。咁佢意思就話呢個唔係理性嘅問題，呢個咧已經係超越理性嘅問題。我哋大家都好理性，但係到頭來都可能打過你死我活嘅血流成河噶。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悲觀嘅人性觀、歷史觀。咁呢個亦都可能就係你心目中所諗嗰個嘢啦。即係話其實理性唔係萬應靈丹，係解決曬一切問題嘅。但係我係唔同嘅，我覺得。冇錯，柏林呢個講法有一定嘅道理，你嘅心嘅諗法亦都有一定嘅道理 ，Jeffy。但係我意思即係話，我哋到咗嗰個地步未呢？ 即係話而家未到呢個地步。 即係我哋已經窮盡咗我哋嘅理性，而最後發覺係唔打唔得未先？ 其實我哋冇需要窮。 未啊嘛，即係我哋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叫乜都 head thinking。根本咧，大部分我哋嘅爭拗咧就係思想混淆產生嘅。所以我係一個理性主義者，就話我哋首先要排除曬呢啲。剔除曬呢啲思想混淆先。如果剔除曬，大家都係 唔啱雅嘅咪打囉，我都同意打㗎，我都接受打 㗎。但係呢一個同民主其實就唔係有話直接關係喎。 有直接關係、uh-huh. 民主嘅基礎就係要窮盡你嘅理性㗎。 我就覺得其實唔民主都可以理性㗎。 嗱咁我唔啱啱你可以咁講、uh-huh. 但唔民主嘅理性就係你有你嘅理性，佢有理性，最重要就係統治者嘅理性囉。 冇 錯。係咪一個皇帝嘅理性囉。 就算大家有理性我都 冇錯。但我意思民主嘅真諦就係大家都要窮盡咗你嘅理性。 Uh-huh. 窮盡咗你嘅理性大家都係唔啱嘅。我認為價值 A 高過價值 B， 你又啱相反嘅，咁咪打咯。 咁呢點其實我都非常認同嘅， 係嘛？但我哋離嗰步仲好遠好遠好遠啊嘛！呢、這個就係我信念，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好多時候我好細個已經有啲人即係我睇咗啲書啊，或者聽緊人講啊，就話：哎呀，我哋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啊，人類啊，現代文明太過理性啦咁啊！我好細個我係已經好唔同意呢個講法嘅、 嗯， 我就話我哋而家唔係太過理性，我哋而家係唔夠理性。我哋呢個社會唔夠理性，係、uh-huh. 嘛？我哋根本嚟窮盡我哋嘅理性，即係我哋要講出我哋嘅 axiom 曬 A X I O M 啊，係好遠好遠好遠啊嘛！啲人咁啊行埋，佢永遠唔會講 axiom 噶，佢就講結論啊嘛。咁我跟住個結論完啊，就開炮啦，係咪啊？咁你要講一講個 axiom 先。咁當然呢種我係一種非常之叫做 simple and naive 嘅人性觀啦。我知道大部分人唔係好似我咁諗嘅做嘢，係咪啊？ Uh-huh. 我就睇結論就唔睇嗰個前提嘅，但係其實個前提先係重要啊嘛。咁你民主嚟讲，其实就要讲前提吓。咁、嗯啊、当然，其实呢个系我嘅睇法咋吓、啊。因为另一个睇法，好似 Jeffy 头先咁讲，喂，如果一家人咯，去边度食嘢啊？潮州菜定日本菜啊？我唔使讲前提噶，讲亦都冇意义噶。我就系中意食潮州菜，我就系中意食日本菜，咁咪投票咯。所以好多人咧就将民主咧就睇成咧就系、是、投票、 嗯、 啊，就系、是、我哋而家所讲嘅普选，一人一票普选，唔、 啊、 理咁多。之前你根本啲人可以个个都系蠢材嚟嘅，个个都系自私自利嘅。唔緊要，有普選就掂㗎喇。咁呢個我覺得係絕對唔得㗎，係咪？我係覺得其實民主嘅真諦呢，就個個人呢，我哋成日都叫咩呀，就係、是、叫 well-informed citizens。個、 嗯、 關鍵呢其實都唔係 citizen 嘅字，而喺前面嗰個字，就係、是、well-informed 咋嘛。即係話你對嗰件事根本都完全一知半解，或者個認識偏頗，然後你話要去嗰對嗰件事投票喎，有乜意思啫？冇、 嗯、 意思噶，系咪啊？咁即系，所以你好简单，个个如果完全一啲嘅常识都冇嘅，然后问，喂，而家我哋不如全部个个人都唔好交税好冇啊？诶、我哋普选咯，或者我哋叫公投啦，系嘛 ？referendum 啦，上次解释过啦，系嘛？我哋而家去公投，睇下认为系咪取消呢个税制咁啊？咁啊，卒之咪个个都话，我个冇人想交税啦，系嘛？个个都卒之就通过，以后唔交税、 嗯， 好啦，唔交税，系嘛？冇晒警察啦，冇晒消防啦。水務處又執笠啦，係嘛？所有即係乜嘢？而家醫療嘅機構又冇啦，係嘛？即係啲公營嘅醫療，即係乜都冇啦，係嘛？街燈都冇埋啦，係嘛？咁你咪話嚇乜咁㗎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係 well informed 嘅，你就唔會到時先知㗎嘛，大佬啊！你一早都知啊，呢啲係常識嚟嘛，係人都唔鍾意交税㗎啦。但係個問題，你要明白佢背後個邏輯先得㗎嘛，係嘛？咁你話哦，咁於是咧冇警察啦，大家打冚搶啦，卒之啊個個咧就變成好似啲山賊咁樣組成一個團一個團。你係咪想生活喺咁嘅社會啊？咁如果你話唔緊要，我做山賊王，我就係要生活喺咁嘅社會。OK 嚇、啊，咁你係你嘅選擇。但係呢個係咪大部分人嘅選擇先？大部分人都係想嚇、啊、奉公守法、安居樂業噶嘛，係咪啊？講你交啲税係一個代價嚟噶嘛。咁換翻出嚟呢個就係叫 civilization 啊嘛，就係文明啊嘛。咁但係問題，你之前根本係冇討論。系嘛？咁然後就去公投啦。咁呢種民主梗係危險啦。 其實我咧就之前講嗰啲，我都係基本上全部都係我自己嘅睇法嚟，即係我大家都有相同嘅理念嘅、 嗯。 但我可能我就對咗民主咧，大家個 action 未搞掂、嗯。我想搞清楚先。其實民主呢個概念嗱，我真係最簡單化咁諗，其實就係話到最尾個權力喺邊個度咧？個、 嗯、 權力其實喺人嘅手上啦，定係喺一個統治者嘅手上咯？ 哦，咁梗係喺人嘅手上啦。 冇錯， 呢個係我基本嘅概念啊嘛。因為嗰個咧以前咧就叫君權神授啊嘛，而家就君權人授啊嘛。 我就覺得係咁啦，因為我就覺得。就算一個人咧，我可以好理智，我可以非常之客觀去睇每個事，我可以非常之大家係互相理解對方嘅、 嗯。 但係到最尾都有一個人決定噶嘛、 啊， 而決定嗰個人，決定嗰個人，我就覺得如果下下用人民嘅權力，即係人民係到最尾嘅決定嘅話，呢、 嗯、 一個就做唔到一個最合乎多數利益嘅決定咯。 啊啊，唔係，所以個問題咧，我哋甚至可以咁講噶，嗱，其實咁講。那個領袖 或者你话当权者统治者啦，吓，不过我哋领袖好啲啦，同埋嗰个人民，同埋嗰个宪法三样嘢，我哋上次都探讨过，正所谓法大吓，定系特首大啊，特首大。咁个问题咧，其实理论上喺三者入面嚟讲咧，宪法系应该最大嘅。但系点解会有最大咧？佢点解会凌驾人民之上咧？因为佢系人民嘅意愿嘅体现啊嘛。系嘛？理论上啊，理论上系嘛？即系原则上，你系可以修改宪法嘅，即系你就系个人民代表大会啦，就所谓 People's Congress 啦，即系全世界都即系理论上有一个咁嘅机构啦，吓，即系最高权力嘅机构啦。咁你又要喺个人民代表大会入面咧，你先至能够咧系可以修宪嘅，你系可以修宪。但系就总之，你而家修咗宪啦，但系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一百年后你都要修噶啦。但系起码而家喺未修宪之前，现行嘅宪法咧就系最大嘅。佢你人民也好。同埋嗰個領導者也好咧，都要合憲，你違憲就死梗，係嘛？咁呢個就係民主，其實咧，民主入面係有個憲政思想嘅，所以民主同憲政係分唔開嘅，呢個就係我哋嘅概念。 迷你香港每日上載視像專欄，自家網頁、YouTube、Facebook 全程發放。 各路強人，每日幾分鐘，多角度分析，時事財經，緊貼世情， 很快、很準、很狠。 憑心而論，以正視聽。 2014年首部神話動作特技巨獻，白宮淪陷監製，光天猛將特技班底，大力戰神 3D。1月9日港美同步，神力难挡。